第143篇，危难时的忏悔，达卫圣咏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因你忠诚浮云我的哀嚎，浮云我的祈祷，因你公道。千万不要传唤你的仆人前去受审，因为活人在你面前不能称为义人。仇人迫害我，将我的生命压倒在地，置我于黑暗之中，视我与死人无异。我的精神在我内萎靡不振，我的心灵在我内渐行僵硬。我回忆以往的时日，默想你的各种奇事，思量你手中的作为。想着你，我常伸开我的双手，渴慕你，我的灵魂犹如干土。上主，求你快来俯听我，因我的精神萎靡坎坷。莫对我遮掩你的慈言，让我像陷入幽谷者然。赐我清晨得闻你的仁慈，因我完全信赖你。赏我认识我当走的道路，因我举心向往你。求你救我摆脱我的仇敌，上主，因为我时常投奔你。求你救我成行你的旨意，因你是我的天主。愿你的善神时常引导我走向平坦的乐土。上主，为了你的圣名，让我得以生存；为了你的慈爱，领我走出苦境。愿你恩佑灭我仇人，铲除磨难我的敌人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